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1集。陈大老却26。陈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下。博物馆这边的一个名人院，何晨跟李雨山全程跟拍这个名人院。何晨还好，李雨山看得非常沉默。名人院一共62座雕像，223个名字，从实验室的老科研人员到默默无闻的三军战士，大部分连衣冠冢都没有。李雨山完成了跟进，这才把摄影机让何晨拿好，把一直拿在手中的白色菊花放在了百人碑前。直到在回报社的半途中，李雨山才平缓了情绪，只是心情有些沉重。两人回到报社已经临近下班，办公室的气氛非常严肃。李雨山远远的就看到周总跟在一个穿着套装的中年女人身后，十分恭敬。 社长， 李雨山惊讶地开口。报社的社长是个女强人，周总是他的侄子。社长身居多任，几乎不来报社，李雨山只在新闻上见过他。 老姜走了，报社你还应付得来吧？ 社长在跟周总说话，他生得不如一般女子那般温婉，眉毛略粗，眉宇凌厉，一身严谨的正装，从头到尾都是一丝不苟的样子。社长是报社很多人的偶像，连周总也十分崇拜他。周总笑着回道： 勉强能应付。 他带领社长在整个报社逛了一遍，一抬眼就看到门口站着的李雨山还有何晨。周总心中一动，网络上闹这么大，连新娱记的官网都被一众疯狂的粉丝爆了，他们网站的点击率呈指数增长。从上一任江总对何晨的特殊，报社所有员工对何晨的崇拜，到管池，再到现在的微博，周总觉得看似无牵无挂、十分佛系的何晨身上有无数的秘密。不过眼下社长在，周总收回目光。 我们先去办公室吧，啊。 他跟社长说了一句，社长似乎是愣了一下，才点点头。等到了办公室，社长只坐在沙发上看向周总。 你有事就处理，不用管我。 周总知道社长的性格，也没有客气，直接让人把何晨叫进来。没有其他什么，他是要给何晨升主编。从一开始对何晨的偏见，到现在给何晨升主编，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然而周总没想到的是，何晨拒绝了，他手里还拿着喝了一半的矿泉水。 谢谢周总，我觉得我没法任职主编，没其他事的话，我要继续回去修新闻稿了。 何晨把瓶盖拧好，转过身的时候，坐在沙发上的社长站起来，眉眼中多了一些温和。 小陈。 何晨停下脚步，眼眸平静地看向社长。 阿姨， 我今天是知道微博上的事情后，特地从外地赶回来的。恭喜你走出来了。 社长往前走了两步，轻轻地抱了抱何晨。等社长松开，何晨才抬眸，他的眸子一片平和，蕴着灵气，不染尘世繁杂。他朝社长举了举矿泉水瓶，笑道： 谢谢。 如果愿意的话，把那个人也带给阿姨看看。 社长拍了拍何晨的肩膀，又同何晨说了两句，才让何晨离开。全程周总跟他的秘书都没有说话。等何晨带上了门，周总才猛然反应过来，他眼睛眯起看向社长。 珊珊，他是 你哥高中时的那个女孩子。 提到这里，社长笑了笑。 终于走出来了， 我也替他开心。你别试图让他做主编了，江总前前后后找了他不下十次，他也没答应。 社长又同周总说了两句就离开了，看背影确实挺高兴。周总把他送到电梯口，然后来到休息室点了一根烟，坐在沙发上往后靠了靠。他有一个比他大一岁的样样都很厉害的堂哥，他小时候就活在堂哥的阴影里，但他十分崇拜他堂哥。只是天妒英才，他堂哥在高三的第一学期因为一起意外死亡了。也是那时候，他从其他人口中知道他哥哥在高中有一个 CP， 两个人一个学文一个学理，这俩人是整个高三学子的噩梦。后来他哥哥死后，听说那个女孩转去文科了。傍晚，何成拎着一袋子的啤酒来到城郊公墓，他也没有带其他东西，只是坐在墓碑前一声不吭地拉开啤酒的拉环，一罐一罐地开始喝。何成酒量一向很大，喝到一半他的眼眸才开始涣散。何晨坐在墓前的一棵小树边，背靠着树，眼睛望着头顶的夜空，轻声开口： 周正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了。 手边掉在地上的手机一直在闪烁，他没有听到。第二天一早，何晨把满地的啤酒罐捏瘪，全都装到袋子里，这才弯腰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在地上的手机捡起来。他一边下去一边解锁准备请假，今天129还有事情等他，一解锁就看到三个未接来电，是一串京城的号码，没有备注，何晨却知道是谁。他这次没有了之前的犹豫，直接伸手回了过去，只是对方的手机关机。走到山下，何晨随手把打包好的袋子往后一扔，咣当一声直接扔到几米远处的垃圾桶里。他头也没回询问青山。三分钟后对方回道：军事基地拍纪录片，封闭式管理，只能用部队的手机。何晨看了一眼，随手打过去三个字： 知道了。 他刚叫了一辆车，刚上车常宁就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开门见山： 你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 何晨戴上耳机淡定地回道： 记得，回去忽悠考生。 什么忽悠，那是鼓励。 见何晨没忘记，常宁才悠然地翘着二郎腿继续喝着自己的咖啡。 我等你来，9点最后一轮筛选正式开始。 8点半，何晨到达129门口，能通过第一轮考核的人不多，不到20个，这20个中会选出5个人，比往年的条件宽松不少。何晨在路口的时候停了一下车，买了豆浆还有包子。到达最后一轮考试场合的时候，他刚吃完最后一口包子，正在喝豆浆。在门口一直等着他的一个高级会员喜极而泣，对方手里还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。何晨还没说话，几米远的走廊，作为陪考来的曲子潇惊愕地看向何晨： 你怎么会在这里？ 何晨没有回头，只伸手把手里空着的豆浆盒给了高级会员。高级会员十分熟练地接过来，然后把黑色的外套递给何晨，说： 陈老大，你终于来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